箴言第十三章，智慧之子听从父亲的教训，轻狂的人不听任何人规劝。义人必饱尝自己口舌的果实，恶人的欲望只有饱食强暴。谨口慎言方能自保性命，信口开河终必自取灭亡。懒人虽常盼望，却一无所得；勤劳的人却常如愿以偿。义人憎恶谎言，恶人令人可憎可恶。正义保卫行为正直的人，邪恶却使罪人灭亡。有人自称富人，其实一贫如洗；有人佯作穷人，其实腰缠万贯。富人的钱财只是性命的赎价，穷人却没有这样的威胁。义人的光明必要高升，恶人的灯火势必熄灭。傲慢只有引起争端，虚心受教的人才有智慧。倘来之物容易消逝，经久积存，日渐增多，希望迟不兑现，令人心神烦恼。愿望获得满足，像株生命树。谁轻视法令，必遭灭亡；谁敬畏诫命，必得安全。智慧人的教训是生命的泉源，人可赖以脱逃死亡的罗网。明哲的规劝使人蒙恩，残暴人的举止粗鲁蛮横。精明的人常按理智行事，愚昧的人只自夸其糊涂。奸佞的使者使人陷于灾祸，忠诚的使者给人带来安和。拒绝规劝的必遭贫苦羞辱，接受惩戒的反要受人尊敬。愿望获得满足，能使心灵愉快，远离邪恶，却为愚昧人所深恶。与智慧人往来，可成智慧人；与愚昧人作伴，必受其连累。厄运追踪罪人，义人却得善报；善人为子子孙孙留下产业，罪人的财富是为义人积蓄。穷人开垦的田地生产大量食物，谁若缺乏正义，定不免于灭亡。不肯使用棍杖的人，实是恨自己的儿子；珍爱儿子的人，必时加以惩罚。义人必得饱食，恶人无以果腹。